其实呢，从出道开始到现在，李健真的一直没有停下自己前行的脚步。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幸运录就来跟各位一起聊李健。欢迎各位呢，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吧。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很多人呢都很喜欢李健的声音啊，嗓音怎么能这么好听呢？其实呢，嗓能这么好跟家里的影响呢也有很大的关系。那李健呢出生在哈尔滨，父亲呢是一名京剧演员。那么那个时候呢，父亲总是拽着他一块儿去练基本功，每天呢在家就是压腿、翻跟头，这个吊嗓子。但是呢，李健不太喜欢京剧。那时候呢，他虽然总是练基本功，但他很清楚以后呢，我绝对不会干这个事情。那么直到1986年，国产影片《路边吉他队》风靡中国，电影当中男主角在路边弹吉他的场景，让李健看了之后，哇，惊呆了，一下抓住了他。那么，这也是他人生当中第一次知道，哇，还有吉他这个乐器啊。然后看着这么一个小小的乐器能够弹奏出这么美妙的音乐，他觉得非常神奇。于是呢，他就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一定要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吉他。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分享李健的歌《贝加尔湖畔》。 贝加尔湖畔，来自李健。以前的资讯获取呢，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当年的李健的妈妈花了2个月的工资给他买了一把吉他，但是呢，李健根本不会弹。那为了找个老师呢，他满大街去找吉他班的招生广告，学费呢有30块钱的，有20块钱的。最后呢，李健找了一个4块钱的。他为了就是图一个便宜，因为他知道买吉他已经花了妈妈很多的钱，他希望呢学吉他的时候可以尽可能的再节省一些，不要给家里增添太大的压力，是不是很懂事呢？继续来听歌，来自音乐剧《我 A 爱你》，就是《爱你》当中的歌曲，名字叫做《如果遇见你》。 最美的时候，夏日阳光正好，夜晚月上脸梢。如果能遇见你，在我最美的一天，如果能遇见你，如果能爱上你，如果能爱上你，在我最美的时候，我会一身盛装，守候在月光下。如果能爱上你，在我最美的一天，如果能遇见你，如果能爱上你，让灿烂的灯火这样不眠不休，闪耀着爱的光，这样一直闪亮。如果能遇见你，在最美的一天，如果能爱上你，最美的时候。 如果遇见你，来自李健，这是他最近刚刚推出的新歌。李健呢，我们都知道大学是在清华读的，读的是电子工程系。那么在他之前的几年呢，这个专业也有一个留着长发弹琴的人，谁呢？高晓松。91年的时候，高晓松因为沉迷音乐退学了。那么跟他相比呢，李健就是一个乖孩子了。他呢喜欢音乐，但从来没有想过把音乐当作自己未来的事业，因为他呢能够很清楚地认识现实。在当时呢，写歌唱歌真的都不算是一个正经事儿，属于这种吃不上饭的偏行。所以说呢，写歌唱歌这样的事情呢，他都只是在闲暇的时候才会去做。那么他的妈妈呢也很担心这方面的问题，怕他会因为音乐呢影响学习，所以说呢当年还写信跟他说，你啊不要老想着当歌星之类的，那些都是梦，不现实，咱们家人都是老百姓，你呢学一门技术，毕业找个好工作，父母的不指望你能出名挣钱。 这个收音机前的所有年轻朋友是不是听到这样的话也很熟悉哈？觉得自己父母是不是也经常这样跟自己说？好吧，当时呢，李健也确实没有想过靠唱歌出名，因为在他看呢，音乐呢，真的不过就是自己的爱好。如果说把爱好当成职业，好痛苦呀。而工程呢，是自己的主业，是安身立命的东西。于是呢，大学四年，李健始终也没有像他的学长高晓松那样，这个组乐队去流浪，而是呢，一直心如止水。风吹麦浪，来自李健。风吹麦浪，来自李健。李健大学毕业之后的事情呢，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做了网络工程师，踏踏实实上了三年的班，后来呢被朋友拉进歌坛。不过呢，没过多久他就觉得很不自在，因为当时那个组合我们都知道水木年华嘛，很成功。不过呢，巨大的名气和财富让组合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怎么样呢？迎合市场。迎合市场本身没有错，如果说做过头了可能就是吧。但是呢，李健并不喜欢这样的感觉，他觉得当时自己是走在了一个不符合内心的一条道路之上，所以说他就及时叫停自己。他觉得如果再这么下去，虽然会有名有利，但是呢也会丢掉内心对于音乐的热爱，于是就选择了退出。当时的李健呢，真的就像是一块热铁突然一头扎进了冰水里。向往，李健。 花未曾开放，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绝望，更害怕看不到你，不能和你一起迷惘，多想你在我身旁，看命运变幻无常，体会着默默忍耐的力量，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 向往来自李健，离开水木年华之后的李健在北京租了个房，生活呢很艰难，虽然是当时最火的组合的前成员，但好像是在大众眼里存在感并不高。那为了生活呢，他经常参加一些商场促销活动上的演出，音响设备很差，每次唱完连掌声都没有，那么他呢向观众致谢，也没有人跟他互动。后来呢，好不容易凭借自己的积蓄出了一张专辑，开了一场小型演唱会。新闻报道说是演唱会座无虚席，但其实呢根本没有多少人去现场。观众席呢一共两层，第一层都没坐满，第二层几乎没人。那么当时呢很多朋友看不下去，让他呢多写一些流行歌，说这样呢真的会火。但是呢李健一直没有同意，甚至公司呢想让他和其他几个大牌歌手炒作一下，他也没有同意。他想的就是，我作为一个歌手唱好歌就可以了，人生什么是罪过，为了混口饭吃委屈自己的志趣，这才是最大的罪过。求苦男神很牛哈。好吧，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分享李健和幻境工厂同声合唱团共同带来的苏幕遮碧云天。我是英超，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梦留人睡。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本市仍处在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外出请注意防风和防寒保暖，下午风力将有所减弱。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高气温一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说李健。李健的成名经历呢，相信各位已经非常熟悉了，那么这个过程呢我们就不再赘述哈，我们来说一说当时发生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么李健能火呢，他自己也是觉得纯属意外，因为他一直做的都是不太迎合大众的歌曲。那除了李健之外呢，同样感到意外的还有唱片行的老板，因为李健的唱片呢一直以来都是放在货架上积灰的。那没想到呢，随着他的成名，哇，突然就卖脱销了。不过呢，对于自己的走红，李健并没有很在意，他还是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没有买房也没有买车。电视台呢找他参加真人秀，广告商找他做代言都不去，没时间。那除了演出呢，闲下来就是待在屋子里。那他不是停下脚步，而是自己呢一如既往的在家里练琴写歌，然后呢这个就是多跟过去不一样的，就是多养了几盆花，买了一台咖啡机，学着煮咖啡，然后其他的生活依然都没有改变。所以说呢，也真的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与这些虚空的东西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说呢才能保证李健的清澈。一起来分享传奇，来自李健。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是你在天边，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想你是你在心田。你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 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 传奇来自李健。李健呢，其实是一个真的不太喜欢采访的人，因为大部分采访对于他来说呢都是重复的，只不过呢是对不同的主持人说同样的几个答案。后来呢，他甚至开始厌烦采访，因为他知道媒体不会满足于那些千篇一律的答案。等音乐和工作上的事儿都聊完了，他们就渴望探索李健的生活。但是呢，这个部分恰恰不是李健希望能拿出来分享的。于是呢，在火起来的那段时间，他就跑到国外去了。那其实对于歌手来说，那段时间是趁热打铁往上爬的最好的时机。但李健呢，却跑出去避风头。他就说，以前呢都是小名小利，现在要面对的是真正的诱惑。所以说，你的内心呢必须知道，外在的情况变了，但是内在的东西呢却没有变。我只愿意做一个知识分子，一个音乐知识分子。接下来听歌，来自李健在歌手舞台上演唱的歌曲《父亲写的散文诗》。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儿子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借点钱，孩子哭了一整天啊，闹着要吃饼干。蓝色的迪卡上衣通往心里钻，蹲在池塘边上狠狠给了自己两拳。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多年以后我看着泪流不止，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1994年，庄稼早已收割完，我的老母亲去年离开了人间。儿子穿着白衬衫跑进了校园，可他最近有些心事折了一大圈。想一想未来，我老成了一堆旧纸钱，那时的儿子已是真正的男子汉，有个可爱的姑娘和他成了家。但愿他们啊，不要活得如此艰难。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 是他的生命留下来的散文诗。多年以后我看着泪流不止，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 父亲写的散文诗来自李健。李健除了练琴写歌之外呢，一直以来他通过看书的方式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很多年轻人呢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哎，我一定要等到一天安安静静的来读书啊，来做自己的事情。结果呢，大家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你真的闲下来了却没有读书的心境了。李健就不一样，他总是很能够静下心来仔细阅读那些非常难懂的书，有些都是名著。那有一次呢，跟朋友聊天聊到读书，他就说当时自己在看《局外人》《追忆似水年华》《哈德尔词典》等等几本书。朋友听完就很惊呆了，说这些书一般人真的很难搞懂，也很不容易坚持读完，尤其是《追忆似水年华》就是在作者在回忆往事，然后写了好多好多。还有一次呢，在饭桌上，这个李健呢遇见了作家余华，就上去打招呼。上来呢很自信地说：“余老师，您的作品我都读过，我比您还要了解您。”余华呢就很好奇，后来呢聊了好久，余华的每一部作品才知道，哦，原来李健真的都读过，读一次哭一次，最后呢完全会沉浸在作者写作的情绪之中。假如爱有天意，来自李健。 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多少爱恋只能遥遥相望，就像月光洒向海面。年少的我们曾以为相爱的人就当我们相信情到深处在一起，听不见风中的叹息。谁知道爱是什么，短暂的相遇却念念不忘，用尽 昨天呢，李健在北京举办了演唱会。其实呢，北京只是他这一次主题巡演的其中一站。之前呢，他已经在几个城市里都开唱过了，后面呢还有几场演出没有进行。那么这一次的主题呢，我们也说了，叫不止，逗号是李健。这个名字呢也很有意思，是吧？如果说把逗号去掉，那意思呢就完全不一样了，不只是李健。那么这个名字呢也是他自己想的，不过呢不是他完全原创。几年前呢，就有人对他呢进行了一次采访，之后呢整理出了一篇专题报道，名字呢叫做《市民李健即非李健》。那么这个标题呢让李健觉得就很有意思，因为断句的不一样，那么解读的方式呢也就不一样，所以说李健就想到了不只是李健这个主题的名称。十点半的地铁，来自李健。 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热的风终于能轻轻地静静地吹，身边的姑娘胖胖的她重重地靠着我睡，我没有推，我不忍心推，她看起来好累，矮下了身子向后仰，我懒散地伸长了腿，对面的大叔在鼾声之中张大了嘴，旁边的阿姨左摇右晃，她睡得找不到北，身边的妹妹和朋友谈谁是是非非，我也疲倦了，这是我唯一不失眠的地方，悲伤的难过的在这里我没有力气去想，城市的夜在头上沉默经过他的心上，尽管他千疮百孔仍在夜里笑得冷眼飘飘， 十点半的地铁来自李健。其实呢，李健前行的步伐应该说是比很多人想的要快。那么这些年呢，我们也发现他开始出现在了这样选秀综艺的导师席上。表面上看呢，他是开始在参加各样的音乐综艺节目，但实际上呢，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呢，就是他有自己的小算盘，他希望通过这样的节目呢，去学习和了解现在的音乐环境，等到自己有一天年老色衰，就可以靠着这些经验去幕后继续发展了。好吧，今天我们节目就这样了，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李健的《异乡人》。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是小说联播，明天同一时间876再会啦。 山川。